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哇，凤凰 U Radio 3D 画新闻，今天换一条音乐啊，甚至大家是不是要 耳目一新的感觉， 要像打了鸡血一样的兴奋。在这个 3D 画新闻中午的时间啊，希望你现在是正在有一点小憩的时间，可以这个停下来喝杯茶喝杯咖啡啊，待会儿就准备这个偷偷的溜出去吃午饭了啊。那在今天这个 3D 画新闻呢，我们讨论了最近看的一部电影啊，不过这个电影呢，内地跟香港这次又是一个中港有别啊，这个内地的一个超短的版本，号称史上最短的文艺片出炉了啊，它的时长呢是一分钟啊，那我们这现在。接下来听一段呢、啊，这个、段其实这个电影的正式官方宣传片呢，都比它的片长要长，这个官方宣传片其实有一分多钟，我们来听一下。来自于这个中文版本的翻译非常的神啊，考验大家的这个吐槽能力。这个 Jungle Unchained 翻译成中文呢叫什么呢？被解救的江哥。我一说这个名字，我估计你们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有人说，强哥好强啊啊！奔放的强哥，强哥大解放。这样的这个名字，我觉得还是非常犀利的啊。这个网友在这次虽然说看不到正片啊，但是这个在这个名字上面。发挥了很大的创意 ，Jungle DJANGO 啊，但是呢，你、这个、 有人叫做什么迪亚哥是吧？ 对， 那个 D 是 对，我们先听这个宣传片，然后待会儿再来说啊。 What's your name? I'm on a rise right out of the ground. Jungle, then you're exactly the one I'm looking for. Hey, stop talking to him. Calm down. I'm simply a customer trying to conduct a transaction. Last chance, fancy pants. Oh, very well. Do you know what a bounty hunter is? You kill people, and they give you a reward. Better they are, bigger the reward. I need your help. I'm looking for the Brittle Brothers. However, I don't know what they look like, but you do. Don't you? They caught my wife, and they sold her, but I don't know who to. That means we visit every plantation until we find them.Once a final Brittle brother lies dead in the dust, I agree to give you your freedom. And I'll take you to rescue your wife. Where are we going? Yes! Wow. 好，我们刚刚听 这个音乐配得好。 当然了，这个咱们的音乐配得更好啊。刚才我们听到的是 Jungle Unchained 啊，这个官方的宣传片是一个英文版本的。那么这个事件为什么今天它成为了一个事儿呢？它其实本身就是一部电影啊。那在这个上周啊，本来是这部强哥大解放被解放的江哥，强哥好强啊！不管你叫他什么名字， 还没看到强哥在哪儿呢？ 还没有看到强哥没有出现。结果呢，他在中国就变成了一个中国特色版本，叫做差一点被解救的强哥啊，就差一点。这部电影呢，在北京啊，广州其实是全国统一上线的。那么在这个上线呢，在北京呢电影院里的有一位朋友呢去看啊，他就说上映了一分钟呢，才刚看到一点字幕，突然呢这个电影院的工作人员站出来说，哎呀，接到这个院线啊跟这个广电总局的、现在不叫广电总局了，这个改名了，有一个剧场的名字，但是大家还知道就是那个部门啊，这个广电总局的一个电话啊，说这个电影出现了技术问题啊，这个得不能放了，不能放了，那你们买票呢，我们也退你票，因此放了一分钟呢，大家就清场了，大家 对，所以一般在中国你要说不通的，就大家那个引起联想和猜测的原因、都说技术原因， 对， 不过有人就说了，其实他看过、 有关部门指示、 对，看过那个零点的那个 媒体点映， 对，媒体点映，然后现在呢就有统计说北京啊，它一共是放了87场，有716名观众，零点票房呢大概是25万多，然后他说根据这样一个走势吧，它应该呢也能算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片子，跟现在什么《北京遇上西雅图》啊，什么《厨子戏子痞子》啊，《独占》，它跟这些场次差不多，看起来它的票房也跟他们会不相上下， 真是。 所以呢，我就说一句话区分你是。 普通青年、文艺青年、二逼青年，朱明奇同学绝对是文艺青年。他说他看完，你差不多看了他这个导演的昆汀很多的片子。 我昆汀所有的电影我都看过。 对，你看一句话，我 这个我都有看过。 对，我都看过。 我承认，我真的一部也没看过。 哎呀， 今天过来上课， 我们在 你要看的繁琐， 你在给我普及。 我们在昆汀的这个电影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因此我这个跟你说啊，今天我来讨论这个电影，我是带着巨大的偏见和这个 是吗？哎，好看吗？首先，我作为一个你说这个片子吧，他要是这次没有出这个事件，我估计也就一部分影迷的事儿。可是他出了这个事儿，你就变得全中国的人都要关注这个片子了。又说这到底是什么片子？后来我想起来，原来今年初的时候，就大概在《少年派》李安那部电影在香港上映的时候，同时在香港也上了这部。 在香港叫做《黑沙令》。 黑沙令。然后我想起来，我室友说过一句话，他说。这是他今年啊看过的最好的一部电影。 是 还有 我就说哦这么厉害，你看过在香港？ 还有我想问一下，就是 Vincent， 你看过哪个电影？那些所谓有正义性的那个内容，你觉得是？这个需要的吗？ 啊、哦，这是这样的，这个香港这个叫《黑沙令》嘛， 对对对， 所以它是一个三级片。三级片就是你得带着身份证，他这个进电影院要查身份证的。那么好像三级片，我感觉好像我看过的所有三级片都是在晚上9点半以后才放的，就是他好像排片的时间、 哦、 对，好像是这我不知道是不是规定啊，但是我看的所有三级片的档期 应该不会吧？我知道以前看什么肉蒲团啊什么都是在周末的，周末黄金时段白天 哦是吧？ 下午也可以看到的。 啊、anyway, 反正我是在 小剧透一下， 我是在这个黑夜里、这个， 香港没有这个规条的 黑夜里去看这个《黑沙令》啊。这个电影呢，就是说。说情节吧，情节就是说，在这个南北战争当中，就是已经一部分美国的一部分州废奴了，一部分没有废奴。那么呢，有一个赏金猎人，这个赏金猎人呢，就是以帮助法庭去执行命令，就是以脑袋来换钱的，就是帮官方去这个 抓一些人 逃犯 换钱。 然后呢，他就去找到一个。黑奴啊，这个黑奴呢是 Jamie Foxx 演的，就叫做江哥 Jungle。那 Jungle 在这个被押解，就从一个奴隶庄园送到另一个奴隶庄园的这个路上呢，就被这个Christopher Watts 演的这个赏金猎人给解救了。然后呢，就变成两个人的一场这个大逃亡。那么他们最后就说这个。他们两个就打一个赌啊，打一个赌，就是说，这个赏金猎人呢，要把这个江哥呢培养成一个赏金猎人，那一个是白人，一个是黑人， 对 啊，那这个黑人他当时在黑人这个时代的背景下，还是受到很多的歧视跟压迫的， 对对对， 因此他出现在大部分白人的市镇的时候，都引起了这个巨大的冷眼旁观。然后呢，最后呢，他们就是要干一桩买卖，干什么买卖呢？跑到一个南方的一个奴隶庄园里面去，奴隶庄园里面去呢，要去这个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这个。这个小帅哥啊，这次演一个大流氓啊，演一个大流氓，然后他们要去坑他一笔钱，要去坑他一笔钱，结果呢，最后这个事情败露呢，双方就发生了一场大搏火，然后最后打的就是死光光一片啊，然后但是江哥最后活下来了啊，江哥最后活下来了，成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啊， 赏金猎人， 赏金猎人，黑人的赏金猎人，这个剧情基本上就是一个你让一个黑奴去解放，然后他最后变牛逼了，变厉害了的这么一个故事， 所以他中间真的是有一些镜头你看。你估计他是过不了国家广电总局他们审查那关。 首先呢，你说这个昆汀的这个风格啊，这个昆汀我之前看这个大家很熟悉的 超暴力 杀死比尔，对，昆汀是怎么样一个人呢？他这个人呢，他是之前在这个美国呢，他是从一个录像店的小伙计当出来， 对对对对对， 所以他看过特别多的烂片。所谓的烂片就是 B 级片 ，B 级片他就知道，要么就是血腥啊、暴力啊，或者色情啊，也不是色情，就是他会有一些这种噱头。那么昆汀，所以说这种段特别多，所以他你看这个《杀死比尔》里面，就是他只要打起人来，这个血啊，他一定要飞溅的这种感觉， 喷出来， 一定要有这个爆浆啊，这种感觉。那这方面呢，我估计对于有些人的这个心理承受能力啊，是一个挑战。那另外呢，有一些粗口吧，当然这个所有的这个美国就是人家演的就是两个大流氓。嘛，对不对？那大流氓没两句粗口，这怎么算是大流氓呢？因此，我觉得这个可以想象得到，粗口。那还有一些呢，就是有一些漏点。漏点呢？这个不是漏女人点， 漏什么地方？ 漏男人啊！这个 Jamie Foxx 有一场呢，这个我觉得这是我这个一度就觉得稍微有点纠结的一段，就是他被 你都纠结， 不是你听我讲，他被抓住了，他被抓住了，然后呢，那个人要把他怎么说呢？要把他变成太监，要阉割他，你知道吗？就把他倒吊在一个地方，然后这个时候就是也没穿裤子，所以说 脱了他的衣服， 脱了他的裤子，那全身就光着呢，然后呢？ 那你说这个，你说这样这个男性的这个全裸呢，这个其实比女性的这个全裸要刺激要稍微小一点，但是呢，他那个意象，因为他要去阉割他嘛，所以我当时就看在那边，哇、哦。那一瞬间我有点像这个眼睛眯了一下 啊， 就是这三，基本上这三点，一个是这个血浆特别多， 嗯， 还有一个是粗口特别多，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一场这个漏点可能会比较有争议。 为什么我刚才听你说这个电影的内容，我自己就看了，这不一定那个停播是关于那个露点的那个内容，我觉得就是那个故事是不是那个 Django 他要解放什么人，那个意识形态是比较敏感一点， 意识形态这个是有人是这么说的啊，说这次这个说是带着一个奴隶去造反啊，要革命，要追求解放，哎，这个是不是意识形态上有点刺激呢？但是啊，你这么一说，当然这个关键是我们今天在这所有说的原因是因为官方没有一个解释， 对 不对？ 我们就 这个官方是说是技术原因，那这个技术原因就可以解读的空间就很丰富了。所以这个哈森说的这个呢，我也注意到了，有很多这个比如说德国之声啊，这个都会这么写啊，包括这个著名的一个文化的学者朱大可他微博上写了这么一句，他说被解救的江哥何以被禁呢，他是一个费解的谜语啊，他的一个写法，当然他有一定调侃的成分，他说他是关于境外敌对势力，就是那个赏金猎人，他是一个德国人，他到美国，所以说他是境外敌对势力，煽动美国的境内敌对势力，就是一个本地的黑奴啊，起来造反故事。面对酷刑和滥杀这两个异见分子啊，联手营救另外一个受难的女奴去救江哥的老婆，还有对这个暴政呢实施手术，象征农奴制的庄园最终在爆炸中啊这个化为粉末啊，老美就在这样的革命中实现了自己的美国梦。哎，你要说这么解读呢，当 我觉得他这是一厢情愿的给他们一台阶下吧，也真是， 对，我觉得这里面大家幽默的成分更多啊。那说回到这次这个电影呢，就是我从我这个看昆汀这么多电影的这个角度上看，算不上最好的一部，但是啊有一点很厉害，这个电影的原声就是这个 配乐 非常的好，我们接下来听一首歌啊，这个是这个我找到的这个江哥这里面的原声配乐非常厉害，这个来自Jim Cross I Got a Name。三 D 化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森。 哎，这个刚才说到这部昆汀的电影啊，差一点被解救的江哥，被解放的江哥呢，他这个怎么说呢？有漏点，但是呢，这个漏点说实话，在我看来，你说比色戒什么的这个差多了，对不对？唯一给我造成只有一种恐怖的感觉，没有任何色情的感觉。 哎，所以现在觉得奇怪的事儿呢，如果你说真的是要拿去审查哈，这样一个镜头，按理说它确实是不应该上映的。 就是以中国的标准的话 ， 对，很 就确实有影评人他看了一些这个之前的预映场，他看完之后他说，我感觉就是没有删减过。然后现在呢，你突然间上了一分，结果这会让非常荒谬的一个场景，看着看着突然间灯光暗了，然后有人把你请出来说对不起，这个电影我们要下线了， 对， 就觉得不明所以，出去之后还给人家退票， 是， 然后就有人说这明明是，如果是审查人员你要审查的话是你们自己的错误，你们应该自己来承担，为什么最后要转嫁到普通的电影院，甚至是普通的我们， 他有报道啊，这有一个报道说有个影迷去看昆汀的电影，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呢，他就觉得荒谬的可笑，你知道吗？也不生气，就觉得很好笑，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这个中国式的故事。 我想知道这个闹点的那个事情，为什么原来就可以审批，后来就不能审批，要停播？是不是因为这是国内 开始没看仔细 审批的？对，是不是有一堆人他们的标准也不一样 啊， 就是有一点比较宽松， 这是很有可能 的，比较严格的。 我真的很想知道、啊，到底他们是怎么一个审判？ 是不是有一部分人比较看多一点的，比方说只是法国的、外国的电影，就比较容易接受那个闹点的情况， 有的人 有一点就比较 紧张一点。 是，那这个有一些人就开始在讨论了，说这个电影呢是昆汀，你说杀死比尔也没有能够在中国上映，那这将是他如果说这个这次能够多放一会儿的话 这是将是他第一部能够在中国上映的昆汀塔伦蒂诺的这么一部电影。那当然了，他上映的这个时间啊，一部分我觉得也是因为他在奥斯卡得了奖他这次的这个演这个得意的就是这个境外反动势力的这个 Christopher Watts啊，他是经常在昆汀的电影里面演德国人，因为他是本身是一个德裔的一个演员，所以讲话有一股德国味儿。他经常平时演个纳粹军官什么的，这回演的这个 特别好， 对，演的这个也非常厉害，获得了奥斯卡的最佳男配角奖。 对， 那么那当然了，有一个奥斯卡的这个一个包装之后呢，我相信在这个发行啊，就大家觉得哎，这部电影说不定在中国能够卖座。因此呢，之前大家说这将是昆汀第一部在中国上映的电影，而且非常令人意外的是，这是将是一刀未剪的电影啊，一刀未剪，他就是说没有被剪辑，但是有一些调整，就是说那个昆汀把一些血浆啊，比如说这个本来那个太红的这个血液， 对对对，他们的原话叫做在那个不影响电影本质的前提下，我们呢是把血液的颜色调得更暗一些， 哎、对对对， 这个喷血的高度调低一些， 哎，真是啊，这个是一个很技术的 话。是技术吗？还是你觉得它是一个幽默的一个表达？ 这是一个技术， 真的吗？ 这是一个技术，就是说这个电影的这个，我知道很多审查的标准的时候，真的就是看你这个血是红的还是黑的。 喷血的， 如果说你这个喷的这个太高，或者说血太红，就太真了。太真了的话，容易让人产生不适的感觉。之前这个国内应该是上映的这个魔戒 Lord of Rings， 它里面有很多这个砍杀的，比如说那个半兽人被砍死之后，它会喷血嘛？但是你注意看，兽人的血都是黑色的， 对， 所以它让我们人类啊看了这个场面以后，你不会产生太不舒服的一个感觉，这是很技术的一个调整啊。这个我相信其实作为昆汀的话，他应该也有类似的经验，毕竟他的片子在美国都不一定是所有人都能够接受的，所以开始大家觉得哇很厉害啊，这个电影竟然能够说一刀不剪在中国上，因此有这么一个噱头，媒体人特别多的媒体人，包括电影专业的，因为我知道在这个影视圈子里面把昆汀奉为鼻祖的这也是太多了。 对啊，为什么你知道吗？ 大家都是看了， 在这个电影被停足后呢，我看过很多微博，就是特别多人去找昆汀的电影。 对啊， 他们在找他的电影为什么 能 适应。 所以那个感谢广电总局又把他在中国，即使说我们看不到他电影的全本，但是呢，其实他对于中国观众一点都不陌生。 这个其实很中国，这个叫什么？这个。偷不如偷不着，对不对？ 这次有很多人说啊，就是我记得我们上一次几个月前吧，做过另外一期节目，说的是谢飞导演。谢飞导演他不是在中国电影界是号召大家，应该是再一次 那个分级 制度。那就在这个电影在被热烈讨论的时候，我看到易读啊，他们做了一个专题嘛，也算是。然后他就有一篇文章，他说呢是一个剪刀手的自白。然后那个剪刀手也跟咱们差不多了，大学毕业， 听上去是一个屌丝的风格。 对，然后。然后 那个 学的是电影，他说呢，我当时也是随大流，我报了公务员，我为什么进到广电总局现在干这活呢？因为我就是崇拜的昆汀，但是呢，我现在一进去之后呢，我每天要剪的也是他的片子。他说我来告诉你为什么我们剪刀手每天的工作是这样子哈。他说首先呢是对于这个电影他们因为影响大，所以呢对他们审查的要求特别的严格，而且导演越有名呢，观众越多呢审的越严。他比如说你看台湾的那个周瓦刀，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哈，他说里面台湾的高中生就把老师当成性幻想对象的这个情节在中国上不了的，他给你剪掉。然后呢他说分级啊，你别觉得分级说起来很简单，其实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他说分歧的那个阻力恰恰来自于各大制片公司老板。他其实你算下来全国他也就4000万的电影观众，是真的是只有4000万吗？也表示怀疑。他说制片公司要抢观众，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电影贴上这个 R 级的标签。 对 ，R 级，你说你这个未成年人就看不 了嘛， 对，你就牺牲掉了一半人。所以之后那怎么办呢？别看我们去年的票房和全国130个亿，可是真的说你把观众群一缩小的话，你会发现中国的市场还是挺畸形的。 所以他这个理由，这个审查员剪刀手的这个理由，就是说分级的话反而影响大家的这个生意。 对对对， 啊， 然后最后又说，哎，为什么你看独立电影和这个商业大片完全是不成比例的引进吗？为什么不多弄点独立电影？他说，你看到现在呈现在你面前是被我们审掉100部烂片之后剩下的那一部，可能商业电影它毕竟投资大，这个导演名气也大，所以他不管是从剧本啊，从这个演员的挑选，从他整个拍戏的过程当中，他确实是整个的整体水平要比独立大片大。哎，我看完之后我会觉得，哎，好像说的是有那么点道理。之前有些角度你可能没想过，哎，比如说中国电影观众真的只有这么少吗？就看来你说分不 分级可能还是跟这个市场还有观众的品味和这个、嗯、这个叫什么旨趣有关。 哎，我也看了这篇文章啊、嗯、这个剪刀手他说的这些内容呢、嗯、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反映的是一个现实，但是、嗯这个就能够证明说今天这种审查是正当的吗？我比较怀疑、嗯、就比如说你说电影这个发行公司是不是审查制度最大的抵触者来源于、嗯、来自于这个发行电影片商，其实我表示很怀疑。因为呢你像我们以这次的索尼这个电影发行这个被解放的江歌、 嗯、 那很简单呢，这部电影最后变成谁都看不到了，对不对、嗯、你这个如果说， 不过今天最新消息据说4月30号会重新上映、 啊、这是据说了、嗯、就 是还是 可能没有确认、嗯、但是你看如果说能够分级的话至少18岁以上的中国人可以看到吧， 对吧 那你现在这个没有分级，结果在这里面就是大家误打误撞最后谁都看不到了，那你说哪个损失对他来说更大吗？这对于导演来说也是巨大的风险。 嗯， 我拍了这个电影我不知道能不能够上映，我不知道能够给谁看，那你说这个风险到底是有审查好、嗯、不是有分级好还是没有分级好呢？ 所以现在也逼着好莱坞导演，据说他们拍个电影之后要为了 来个中国版本， 有一个中国版本，对，加一个中国的元素了、 这个、这个是真的、啊、 对对对， 之前的那个云图， 嗯、 云图就是说是主动片方的，他当然你很难判断到底有多主动啊，但是他是单独有一个中国版本的、嗯、这个差了大概有 多加中国元素多加中国演员、 不是多加中国元素恰恰相反、嗯、这个好莱坞的这个电影里面 剪掉了 跟中国相关的东西，不管是不是贬低、或者你认为它是不是贬低，往往呢出现这个中国元素都是一个潜在的风险、 嗯、 比如说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个之前上映的007， 对 007的这个 Skyfall 这部电影里面有一节呢，就是说他在这个澳门遇见了一个女人，那个女人呢她、嗯、说是在澳门当妓女的、 嗯、 这一段被剪掉了。 哎，还有我最近看过一个电影就是我不晓得它国内的名字是什么、是 G.I. Joe 2 啊， 就 啊，这个特种部队，我 对对对对、嗯，我看过一个其中的一个内容，就特别的，令我发生一个联想，为什么呢？他就说，这当时候有五大或者是八大有 nuclear weapons 的那个国家， 对，对 那他们的元首都按那个核弹的那个反击 啊、 那我看过所有的其他有核弹的那个国家的领导的画面也有 啊。 单单没有中国 啊，对， 那特别的奇怪。 这个出的话， 这个处理 在中国内地上映的话，就会面临被剪掉。之前还有出现，比如说灾难片当中表现，只要在上海，比如说这个上海被震翻啦，或者是香港的这个中银大厦被爆炸啦， 都剪掉。 这个基本上呢就是要剪掉。所以，你刚刚樊顿说的这个。美国大片里面出现中国元素呢、不是一个卖点，往往呢成为一个潜在的这个危险的一个地方。因此呢我觉得以后这美国电影美国导演他要拍一个这个中国人的话，他还是在美国拍这个中国人比较保险。 对，但不过这将出来的那个 Iron Man 3好像加了一些中国的元素进去。 但在香港你基本上看到的是这个全本。 International 版本。 对对对。好，我们休息会儿继续听到的是来自这个江歌的一首另外一首 John Legend, Who Did That To You?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好，今天这个聊到一部最近在内地只上映了一分钟就被下线的电影，那么当时的这个电影院的工作人员说是接到了两个地方的电话，这个发行院线和广电总局同时打来电话，因此呢买了票的观众在北京就被请出来了，只看了一分钟，字幕都没有看全。那这部被解救的江歌它究竟为什么被下线呢？现在还是一个罗生门一样的事情，大家只能说在外面猜，有可能，我觉得有可能是比如说这个露点的问题，有可能呢是这个政治影射的问题，有可能是其他的问题。我看到有个调查， 50%的观众认为是镜头的裸露导致的影片停映，有26%的观众认为呢是题材的问题，有4.6%的呢就相信官方说的这个技术原因，可能哎真是胶片、坏掉了之类的问题。 还有些外媒觉得它是整个影片宣传的价值观啊，跟中国所谓的这个假模假式的不太一样，所以这个中国官方无法接受。 假模假式。 然后有人就还分析，他说你别看这次是对国外的影片，好像给你这个给你制造一些障碍，但其实你说中国内地之前陆川拍的那部《王的盛宴》，他其实审了5个月才给他放出来，为什么？跟中国独特的政治环境有关。 那个时候这个 刚好换届，你知道吗？ 对。 然后换届完了之后，他说因为怕这个影射这个中国古代啊，这个改朝换代的这样一个血腥的场面，他说所以能给你拿下。但是有些外国人他也乐在其中，他说你看啊，这个中国的国家广电总局他的这么一个审查的动作，跟我们美国主动电影分级其实这个动作是一样的。他说我们审查内容是一样的，比如说哪些该上啊？该上的时候就是比如说美国好像哈森是不是应该找了一些资料，就是美国那些评级是在哪是可以在电影院里公然放给大家所有人看的。他说有一些是在中国是放不了的，就印证他说这是我们这个哪一哪一级，尤其是在香港是三级片，在内地就已经上不了的东西。他说所以呢这个你别看中国整个一个审查制度，但是我觉得呀跟我们这个美国的审查制度可能也差不多。 哎，我不是我觉得就是审查的标准啊，有一些标准可能有接近的地方。你比如说这个血浆啊，这个喷多高颜色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有个根本的一个区别，就是中国的这个审查制度跟美国的电影分级制度。美国的分级制度了以后，我给你分了级，你还是可以上映，就可能看的人比较少，对吧？你或者限制了你的观看的人群。但在中国，你这个你一审查不通过，你就谁都看不到了，对不对？这个是一个最本质的一个区别嘛。 我觉得那个审查的那个标准还要跟那个时代的转变，因为。比方说啊，刚才 Vincent 你说那个露点，的那个情节， 对， 我觉得就是在当时候那个历史的背景之下，就是大家都歧视黑人，就当他们是动物一样，不是人了，所以这个情节我觉得是很自然的一回事，不一定他不是他 就 太特使那个部位， 这个，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那个审查的标准肯定要跟时代接轨。 而且你会觉得审查的人就过于小心，但其实观众他们整个的审美的趣味也好，还有他们的接受程度是远远高估于大家一个想象的。 哎，你这么说啊，我就想到昆汀在中国的影迷，千万不要小看了昆汀，他的电影从来没有在中国放过，但是在昆汀塔伦蒂诺这个人在中国有着非常非常死忠的影迷，这个全部都是网上看他的这个电影啊，真的是你说我也从来没有在电影院里面看到过他的电影，但是我要真的你今天上网去找， 总是有办法， 你总是有办法，你在中国总是有办法找到塔伦蒂诺的这个电影的，因此他有很多的死忠的影迷。对于这些死忠影迷，比如说我来说，我看到他的这部电影，我并不觉得这是他最夸张的一部电影， 对， 很多内容是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一个塔伦蒂诺的电影， 比较保守的，我觉得。 但是对，你甚至可以认为他相比其他电影来说他是偏保守的一个，但是呢对于这个比如说审查者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刺激的电影，因此呢你就会觉得这个广电总局啊，这个负责剪片子这些剪刀手们和这个电影的观众大家认知上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差距，对吧？所以你在这次这个出了这个事儿以后，就大家觉得莫名其妙，这种感觉，那反而呢还给塔伦蒂诺培养了更多中国的影迷。你看这个现在传说啊，4月30日有可能要重新上线，那我估计重新上线之后要是我来卖这个片子，哎，我就说终于被解救了， 肯定焦段去看， 这个时候看的票房就多了。 哎，你们知道吗？前段时间不是央媒还有好几家内地媒体在批现在国内这么多的抗日题材吗？ 没错， 就是说这些什么全裸的那个有一个全裸的背影出现在抗日剧里面， 哎，那个一个全裸的姑娘像这个八路军敬礼， 哎，所以我有时候在想，你说如果让这样的影片啊，虽然说你觉得是所谓的限制级，如果是真的是进入大荧幕啊，可能真的是给大家一个审美的趣味也好，还是一个价值观上都会给你一些冲击，就让你觉得屏幕上好像不是除了抗日剧没有别的可看了。我想起来我今年这个一个月以前不是回家了嘛，然后回家之后呢跟我们家亲戚就小外甥女儿她聊天，然后她说她昨天晚上做梦啊，做噩梦， 就梦到呢还在杀日本鬼子。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每天奶奶带着我晚上看那个抗日剧给看的，你想他才七岁啊，就七岁小孩就每天在电视上被那些充斥的画面，他说看到晚上 做 了 噩梦是大灰狼一类的东西，现在小孩也噩梦已经出现日本鬼子了。 对，然后我就惊呆了，我说你还有别的看吗？他说没有，奶奶每天要看着这个电视剧，而且每天到了这个黄金时段好像很多台都跟着在放同类的，我没有选。 对 那就是说经过监管，经过监管的内容也是对小朋友也是有影响。 你说这个抗日剧的这个事儿吧，你就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安全。你怎么说呢？为什么不是说大家真觉得抗日剧有多好，不是觉得抗日剧真的有多好，你因为拍别的呢，你看又第一这个黄金时段不能够引进这个境外的电视剧，你不能播这个外国的电视剧吧，这首先已经限制了很大一批了， 娱乐节目也不能再 放，对，娱乐节目也不能限娱令，那么你还有这个比如说这个内容里面又不能够太狗血的这个什么哭啊，或者说这种内容呢又限制啊，包括好像说这个警匪片啊，就包括这种黑警察的这个像以前的这个黑兵、 啊、 黑洞、这样也不行了，好，这样也不行了，那么好，那又砍掉了一大批、那还有一些比如说什么伦理道德的，我估计还有各种审查的这个线，那最后怎么办呢、你最后我发现哎，抗日剧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啊，那抗日剧你至少这个结果是在的吧，你没有办法把这个结果给它反过来拍，那这个过程呢，那大家就有一些收视的想法，我要把比如说这个本来哎一些可能是放在家庭伦理片里的情节呢、我现在放到抗日剧里面来表现了，那这个就变得非常狗血了，对不对？ 格斗的场景啊，什么穿越的场面呢、什么三级宴请啊，全都可以塞进去， 真是、这个就跟以前这个大家一窝蜂的全部上轻功戏，轻功戏你说真的是因为中国人都喜欢看轻功戏吗？不见得。但是呢这是一个折中，就是说在大家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它能够拍的比较安全、对于这个导演来说我是可以发挥空间最大的，那么大家就变成一个选择了。 那轻功戏会不会跟现在的比方说政府啊官员那个联想起来啊，怕不怕有这个， 所以这个轻功戏太多了之后呢，好像这个也有一些官方的压力、说这个古装戏啊轻功戏这个宫廷戏太多了 啊这个估计大家也看不下去了、那就反正、 okay、 好，这个轻功戏又消失了、那这个又来抗日戏了， 抗日戏 你看现在央视又出来打抗日戏了，那我想下一个题材是什么呢？下一个抗日戏都不能拍了，那下一个 是明星挑水， 明星挑水了， 明星摔跤啊、明星举重都来了，拍一个明星系列。 是这个江哥呢，最近跟江哥在一起上映的电影呢，除了江哥之外，咱们看看还有什么电影啊？《分手合约》啊、北京遇上西 雅 图啊、这些电影呢，说实话呢，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你说这个都市、言情剧，大家觉得这总不会惹到谁的麻烦了吧，因此呢在中国看电影的时候你会经常抱怨说好像没有什么好电影，不是啊，这个好电影它出来你看不到而已、 主要是看你用什么渠道来看、逼大家全部去网上下载相反的。 所以我这个时候我就突然意识到这个香港的这个好处了、这个香港看电影真的非常方便、 好，那今天我也是在这儿深深的上了一课，我决定回去把这个昆汀大导演的所有的剧都给 重看 一 遍， 对，所有的片子给 真的我要有一部推荐的话，我推荐你先从这个低俗小说这个 Pop Fiction 开始看， 还有什么流氓什么 无耻混蛋 啊、 Inglourious Basterds 这两部电影哎，这个大家如果网上可以下载到的话可以去下载一下。好，那三零花新闻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被解救的江哥差一点被解救了啊，这个就是到现在这么多，那我们待会儿呢进来这个讨论全媒体的今天的话题，请你来发表意见呢、那就这个就不是江哥了，我估计看过江哥的人不太多。今天的这个话题是说今天上午的一个新闻是一季度的这个 GDP 已经公布了、那就发现呢中国的餐饮业啊、以前一直说民以食为天啊、这个做餐饮基本上都不会亏的，是个中国人就能够在国外开个餐馆的这个餐饮业啊、在国内遭遇了35年以来的首次的下降，哎，这个餐饮业的滑坡，大家很容易跟之前的禁奢令啊、严打公款吃喝的这样的命令联系在一起啊，八项规定。那你认为这个餐饮业的这个增速的下降啊，餐饮业的这个出现的滑坡，是不是意味着公款吃喝正在减少的？这两件事情之间是不是有直接的联系？欢迎打电话进来发表你的看法。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 1877-2000。 下个听众呢，请拨打1872346。智能手机用户的话，可以先启动凤凰 FM 的 app， 找到一键 call in 的功能。嗯，凤凰 U Radio 频道三 D 化新闻正在直播，来告诉我你们的观点。 好，听一首歌，我们马上来接听。三 D 化新闻，有话直说。好，三立化新闻有话直说，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报告显示，2012年我国餐饮业的增幅为 13.6%， 创下了1991年以来啊，这当中除了发生非典的200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曾经是 GDP 的两倍增速的餐饮业呢，现在从天堂掉下了地狱。那这件事情的发生的一个背景是说，在去年的年底开始出现的中央的这个禁奢令啊，包括这个八条禁令等等出现，发现呢在各地的公款吃喝的现象呢好像是受到了打击。但同时啊，最近两天我们也注意到，好像大家也所谓上有对策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纷纷也找其他的这个解决的办法。比如说有一些机关呢就开始建了一些内部的食堂啊，这个不对外营业，那或者说呢我造一个五星的酒店，但是造一个三星的门面，因此呢也是有各种掩护的招。但是从目前的 GDP 的这个统计数据来看呢，餐饮业是受到了一个严重的打击，35年来 是 第一次这个下降。那大家感觉中国的整体的人均的这个生活质量是在提高，那经常可以体现到的就是我们餐饮消费啊，不断的这个加大这个花在吃饭的这个钱上面。 尤其这次应声倒下的重灾区呢，是集团消费还有这个高档的餐饮店。有人就说了，这次呢不能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啊，应该充分认识到这个餐饮的负增长背后的正效应。哎，你怎么理解这个正效应？ 我们来听一下我们今天听众的意见，你认为这两件事情啊是否有关系？首先是王先生，王先生你好，喂。 王先生你在线上吗？ 王先生，王先生好像听不见了。那陈先生吗？陈先生你好。 你好。 陈先生是从哪里打来？ 广州。 广州的朋友，你觉得这个餐饮的下滑跟这个公款吃喝的减少是有直接关系吗？ 我觉得可能多少都有点关系吧，尤其是那些比较高端的餐饮消费。因为最近就是中国各级就政府部门从中央到地方都强调这个节约嘛，然后强调这个减少这个公务消费、公款吃喝的这个事情。那就是按照以往的这些就是情况，每逢这些那中央啊或者说高层提出这些要求，总会有一段时间下面会这个比较谨慎的去处理的这些问题，所以影响到这些，我觉得也有这个可能，特别是高端的消费。 那你认为这样的趋势会以后一直保持下去吗？ 我不觉得，我觉得以后就是过了这段时候，自然就会有，就是以另外的一种形式，或者以一种更隐蔽的一种方式，或者说各个政府部门在这处理这些公务消费里面，可能要更小心一点。例如不让拍照哈，或者说都特别的小心，又或者甚至像我们现在看到一些新闻一样，就是某一些公务的吃请已经是转到了一些单位自己内部的一些饭堂。但是他依然的标准是依然是很高的，但是你外面的人就是民间媒体就完全是无从监督，也是无从得晓的。 现在就转入地下行动了。 对， 好，非常感谢，这个是来自广州的朋友 陈先生，谢谢 。接下来是穆先生，穆先生你好。 你好。 穆先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这个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没必要大惊小怪的。就这个餐饮行业，这个所谓的这个什么，这个叫什么发展的退步，或者叫什么 负增长？ 负增长， 负增长啊，这个其实根本不是特别大的一个问题，因为它主要都是一些中高端的，像一些酒店，它的这个营业额负增长。那些什么就是低端的，或者说和我们 沙县小吃 相关的那些小吃啊，包括那个兰州拉面啊，你说哪个它可能负增长？我觉得大家该吃还是吃。所以那种所谓的公款消费， 被抑制了，带来的这个影响应该是正常的，就是把泡沫挤出去那种感觉。 嗯， 所以你觉得也是有一种所谓的正效应在里面，即使是负增长。 但穆先生，如果现在买股票的话，会买餐饮类的股票吗？ 那肯定不买。 这个还是投资的时候。 因为之前就已经是一个虚假繁荣了嘛。 嗯。 之前它是建立在一个根本就不合法也不合理的这样一个基础之上。 嗯。 去买这样的股票本身就是一种投机。 嗯，好，非常感 谢 穆先生。哎，但是这穆先生一说，我想到你说有虚假繁荣、虚假投机，这里面有问题啊。这个问题也有35年了。 嗯。 这那 说起来也挺可怕的。 说起来，这过去35年咱们都在干 嘛？现在广州的舆论说什么？他说得学香港， 嗯、 学香港这个。你看每天 香港是请吃，大概一个人不超过400港币。 每次来香港看到酒店门口都是这个 排 长龙了。但其实香港的餐饮也有中间非常大的风险在哪儿？就是地租太贵。你看之前咱们做一期节目，米其林上新了，但是一上新反倒可能会造成它的结业啊，说明啊这个地租更加是猛于虎。 好， 下一位听众， 段先生，段先生你好。哎，段先生挂了电话，那是吴先生，吴先生你好。喂， 你好。 哎，上海的吴先生您好，您怎么看？ 哎，你好。 嗯。 这个是肯定的，那个公费的那个吃喝啊， 嗯， 那个现在就是停止了， 是 就是减少了、那个。 您觉得停止了吗？公款吃喝？ 啊？ 您觉得公款吃喝现在已经停止了？ 嗯，应该都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都不敢去了，对对对、 啊，嗯。那但是以之前有听说这个把比如说茅台开始灌在矿泉水瓶子里面带去喝的这样的情况，您觉得以后这个会有一些其他的招出来吗？ 这个说明已经受到那个他们已经受到约束了， 已经受到约束了， 这是很个别的一个，哎，对，这是很个别的现象。 嗯，所以您觉得现在这样的这个管制的力度是足够的吗？ 当然还应该加强了。 嗯，还应该加强。 还应该加强， 嗯， 对对对， 好， 啊、 上海的吴先生，您说， 这一方面使得那个餐饮受那个餐饮业啊负增长， 嗯， 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现在那个物价飞涨， 嗯， 老百姓手中的钱越来越不值钱， 嗯， 那么这就自然减少那个餐饮的消费和其他的消费， 嗯， 更也导致了这个餐饮业的那个负增长， 嗯， 还有一个刚才说的就是公款吃喝一般都是高档的场所。高消费的甚至是奢侈的，这占这个餐饮业在上面占很大的一个比例。 是， 嗯， 好，上海的吴先生认为现在收到了成效啊，这个禁奢令， 嗯， 但是呢还应该加强，而且吴先生提出一个，啊，认为现在这个通胀对于可能一般居民的这个餐饮的支出啊， 嗯， 也有一些影响， 而且会不会还有这个地沟油的原因，大家会 不敢吃了， 外面这个食品的安全是有担忧的， 有可能啊， 嗯， 段先生，段先生你好。 各位你好， 哎，您怎么看？ 我觉得应该是有影响的。 嗯， 因为老百姓的消费跟那个政府官员的消费它不一样，它一个是他们的消费面比较广，另外一个他们的消费额度比较高。 是。 现在国家控制以后，当然呢，它也就必然的会下降了。 嗯。 而且它下降，现在我们的数据好像是下降3.3%嘛。 对。 是没错。 金额以上的，金额以上的，我觉得。这很正常了，稍微控制一下，3.3%很容易就表现出来。 很容易，稍微控制一下就3.3%，要是在这个严格的控制一下，可能都不止3.3%。 啊，对对对对对， 嗯， 要不然那个中央做的政策没有一个实际的效果的话。那八项规定不是白干了吗？ 嗯，是，这个必须得见到成效。好，非常感谢段先生。 好，那现在可能大家更关心的是，你说这些受到影响的一些餐馆，他们怎么样去度过这个寒冰期啊？有人说，我看到一些报道，广州的一些就组织企业自救啊，怎么自救呢？说转型，就开始关注平民消费， 嗯， 比如说这个家庭服务社会化啊，茶餐厅啊， 嗯， 大众化的酒楼， 嗯， 真的是开始学香港。他说，香港现在餐饮模式是广州现在发展的一个。 你说这个餐厅自救啊，我没有开过餐馆，但是我现在想一个。这个主意啊，不知道可不可行， 嗯， 要是有一家餐馆他有底气打着说我这家餐厅就是没有地沟油，我可以保证100%这个食品安全，我可以拍胸脯保证的话，这个说不定是一个很好的卖点。 我觉得恐怕这个拍胸脯 需要勇气太大 了，但是你做不做得到， 你做不做得到是一回事， 啊，万一查出来了，你看这个树大招风，你拍勇气了，结果真的是给你去查， 嗯， 因为这个话不是你自己说， 嗯， 我没有就没有的，如果你整个市场上提供的几成以上全部都是地沟油， 嗯， 那你怎么办，你逃得过吗？ 真是，哎，这看来这个 投资的这个还上这个商业模式还不成熟，我要再研究一下。好，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的听众，也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明天见， 再会。 拜拜。